缅怀金日成主席、埃塞俄比亚委员会、贝宁全国委员会6月23号分别在亚的斯亚贝巴和科托努宣告成立。缅怀金日成主席委员会24号分别在安哥拉和匈牙利宣告成立。缅委会决定在7月8号之际举行缅怀会、电影欣赏会和座谈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世界自主化事业做出卓著贡献的革命业绩。